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咖喱饭范国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逍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夹啦夹啦夹啦，精英到后胜，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喂，好啦，翻嚟啦，咁啊吓，即系今集就唔系得我一个人啦。 Hello， 系我喺度嘅， 喺度嘅。咁啊吓，即系就好似阿金英咁样样啦。平时系大佬，即系金英平时都唔系都唔孤独嘅，系嘛？咁啊，土伯咧就今日咧吓，咁佢唔系话去参与任何特首候选人嘅造势大会吓、啊，或者佢又唔系帮手众筹， 佢系捐钱嗰个啫 吓。咁、啊、我唔知啦，咁即系佢就吓。跑生意啦，系咪？即系都要做啊，都要咩噶，系嘛？即系 养家系咪先？ 咁啊，冇计啦。咁啊，今晚咧就有我同埋阿龙喺度啦。 喂 ，hello。 咁啊，本身咧即系其实适逢今日礼拜日咧，就年初七定九啊， 七初七， 年初七。喂，年初七发生好多嘢、啊，大佬过年嘅时候咧，就真系非常之正局啊。咁但系咧。哇！你知啦，一到今日咧，就真系其实唔系啊。你话特首嘅选情咧，其实系由礼拜中，我谂差唔多礼拜三开始咧，就连环咁样爆啦，好多嘢都爆出嚟。其实即系嗰个嗰个走势啊，系急速得好紧要。咁、主要就系、其实就嗱，其实最早咧就系年三十晚。萧建华咧就俾人捉鸠咗， 嗰阵时冇人知噶吓。 咁萧建华同呢个特首选情有咩关系咧？我阵间先讲。咁但系当然啦，但系今朝早咧，其实大家都见到，即系啊呢、這个啊胡苏贞啦，又出呢、這个佢自己嘅王牌啦，就系、是、又系呢啲咁样嘅神秘嘅支持者啦。上次就有阿 森美， 森美。咁今朝早咧就有一位，哇呢、這个真系犀利咯，嗰、那个叫麦齐光啊， 大家好似唔记得咗咯，其实 大家唔知咩，喂，但哇，我觉得呢个咧真系犀利，即系你要有一个人一个支持者一个杀着咧，你系要 make sure 嗰个系你对家嘅一个即系弱点先得噶嘛， 嗯， 系嘛， 系啊。 咁而麦齐光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其实嗰阵时五年之前梁振英啱啱当选咁埋班嘅时候，咁就系呢个林郑嘅旧部啦， 佢系第梁营唔系梁振英政府第一个发展局局长嚟嘅， 系啦，咁但系就非常之短命，就系、是、因为咧佢有啲旧事就俾人挖上嚟，咁啊主要就系因为即系佢哇好耐廿九几年前系嘛， 话俾人呃话呃 唔系同人哋即系互租屋。同另一个高级公务员就互租屋，系咪？然之后就呃呢个政府津贴，系嘛？咁啊，即系官司缠身。咁啊，正正就系因为咁咧，咁啊，呢个吓呢个冷酷无情嘅林郑啊，当然唔 Q 理佢啦，同佢划清界线啦。咁但系咧，偏偏呢一句说话咧，就出现喺今朝啊，麦齐光讲句说话嗰度，就系话阿曾俊华咧，真系好有义气噶。系从来唔划清界线，喂呢、這个仲唔系阿林郑嘅痛处？即系你知道啦，即系阿林郑佢宣布话辞职嗰日咧，佢就对住嗰哇即系成百鸠几个公务员咧，就喺度话：，唉，我都知啊，有好多 A.O. 唔 like 我噶啦，系咪？咁啊，即系喊苦喊忽咁嘅样啦，系啦，眼泛泪光啦。啊，即系其实你同公务员甚至乎同 A.O. 嘅关系咧，呢一个系林郑嘅弱点嚟嘅。即系 even 你就算你以后你即系俾你选到都好啊，即系你都可以预期咧，你嗰班 A.O. 咧都会阳奉阴违嘅。其实系你更何况你而家你就系话黄光亚话你有四大条件噶嘛？你喂你自己个执政能力啊，又剩啊，即系我唔好讲民意啦。民意你应该即系由头跑输到而家，你就系讲执政能力咧。即系你如果同 A O 关系咁衰咧，你又信唔过 A O 咧，又信唔过自己有咧，系嘛？即系嗰阵时呢个故宫博物馆，喂， 佢滴水不漏，连到自己 assistant 都唔知㗎。 一个唔好彩，其实系连梁振英都唔知㗎，即系大家 知肯定知，因为后面有二个梁粉金主，即系本来就系因为撑阿梁振英先至出钱去资助嗰、那个故宫，即系嗰个复修 project 嘅啫嘛。 唔系你见到好多嘢，其实梁振英佢都会追认，但唯独是呢单嘢佢唔追认噶嘛。 系嘛？咁佢自己都吓、死者已矣啦，系嘛？即系佢政治生命都应该完结啦。 佢知濑嘢，佢应该会顶埋呢一场嘅。 系，咁就今朝麦齐光即系呢个咁样嘅深水炸弹，当然令到个林郑吓、即系唉。就非常之即系戚戚然啦，系咪？咁啊，佢接受啲记者驳咪嘅时候就话：啊，我同阿麦齐光咧，唉，即系都依然系老友嚟嘅，咁样依然当佢系朋友嚟嘅。咁但系你当佢系朋友啫，系嘛？喂，点解你当日你又唔当我系朋友啊？呢番说话嗰阵时唔讲啊，麦齐光系咪？你对住麦齐光，喂，佢未必当你系朋友喎、啊。而家呢个 moment 冇计啊，你同佢割席咁，大佬 系啊。咁同埋就系话，你唔净止系麦齐光啊。其实今个礼拜咧，已经系即系主要系呢两日咧，你见到建制派咧对佢嘅支持都开始松动。嗱，主要就系、是、我喺礼拜二定礼拜三啊。阿李慧琼子就话嘛，佢话唔会出席今日呢一个吓呢、這个造作大会啊嘛吓，话话造势啦，其实好 Q 造作嘅，成班友都。 但系你见到其实不嬲民建联工联会嗰班传统左仔，佢哋肯定会跟足阿爷，但系问题阿爷未落明确命令之前，佢哋不嬲都系买两手噶。 嗯， 其实即使你讲紧五年前梁唐之争，佢哋都系咁样玩噶。 买两手还买两手，但系。本来其实你喺仲喺呢个礼拜之前咧，其实佢哋系讲得好硬噶嘛，系好 all in 噶嘛个语气系、 嗯。 你 even 系乡议局咧，一早啊刘业强已经讲咗系话会捆绑噶嘛。 但系你见到曾俊华之后嗰日就走过去揾侯志强，就开始叫松。 喂，侯志强先犀利啊！喂，侯志强佢琴日直情话佢带阿曾俊华落区，哇！呢、這个未来特首嚟、啊，大佬。即系佢拉票咁滞嘅呢个系， 咁其实你咪睇翻咯，喂，你梁振英嗰五年其实都叫散咗成个乡议局嘅， 系，咁你侯志强佢仲要讲啊嘛，其实系唔系唔捆绑，乡议局唔系唔捆绑，啊，只不过咧呢一、這个捆绑咧。啊，就好有創意嘅！我哋知道我哋嘅大主席嚇、啊、就非常之有智慧，係嘛？捆綁可以分組捆綁噶嘛？咩叫分組捆綁？即係唔 Q 捆綁啦，係嘛？屌你咁乸好笑嘅，即係咁呢啲乜軟件藝術？咁喂，你去到連阿侯志強呢啲咧，只係唯利是圖嘅人咧，都咁樣轉，喂，一定佢一定都應該收到啲風嘅喎，其實係 其又咁。又咁样讲，不嬲都系冇乜明确命令嗰日就任你玩噶啦，到真系投票嗰日先再算。 系咁啊，去到今日啦，啊，你即系其实今日嗰个造作大会啊，真系终于露底啦。咁啊，系咪有啲片啊？去咗片先啦，唉。先你见到熟人啦， 系 系咁就嗱，头我哋片唔多啦，精华片唔多啦，因为其实呢、這个苹果动新闻仲未剪得切啊。咁就主要咧就你见到今日阿林郑咧 甩鞋、 啊，唔系当然甩鞋啦，最样衰嗰样嘢，我哋即系专登播出嚟啦。咁啊，除此之外就其实你讲你有冇睇啲片先？其实 其实都系睇咗尾个少少 嘅 啫， 佢差唔多成个钟嘅，其实就咁好明显咧，其实佢今次做嘅公关咧，就应该都系交融佢做噶啦，其实 个款咪。 其实我唔系，我觉得系啲 wedding planner 同佢做嘅，你唔觉嘅？ 唔系 wedding planner 就话啊，系几似喎。 喂，你谂翻转头，佢成堆人走出嚟，好似喺度嗌恭喜咁样。然后佢走出嚟就分享啲生活照啊，即系同老公几时识啊，跟住同个仔又。 屌，做乜咁？即系大佬，即系喂，行到无伦、啊，大佬，即系佢攞翻以前啲生活照，跟住仲叫翻佢以前嗰啲校友啊出嚟讲嘢啊嘛。但系佢一个二个咧，佢讲嘢还讲嘢啦。嗯，我撑林郑嘅。但系冇一个走上台喎，真系。 喂，同埋你认真咁睇先，佢林郑系到而家都未有正式嘅政纲， 做 势按道理政呢啲咁嘅造势大会，应该系佢第一时间走出嚟，发表佢嘅政纲，即系你见到好多人嘅报道嘅，就唔应该报道个画面嘅，系应该报道个内容嘅。但苏花，你见到咩内容呢？胡国兴嗰个回应已经最好啦，等寂寞到夜深，等佢嗰个。政纲系咪先？ 啊，唔系，除此之外就其实佢系好概括咁样讲啲嘢嘅，即系譬如就系话啊，要大力开发土地啊，加快建屋啊，解决置业难，唔卵使你讲啦，系嘛？阿妈系女人，唔通我话会即系吓减少用地啊，减少建屋咩？你等即系自己倒米咩？ 佢 跟住佢咪咩经济方面啊，就要做到优质就业。咩叫优质就业咧？喂，大佬，咁你之前嗰啲一百零尺嗰啲劏房系咪要取缔？佢啊，咁你要取替咗呢啲先，系嘛？如果你要有优质嘅话，你唔好话吓一个人啊，活喺个 iPhone 嗰度啊，已经系无限嘅世界，咁样都可以，咁样即系呢啲叫做系自我催眠嘅优质。 住南山有白尺，你仲想点啊？咁嗰啲 同埋佢讲教育啊嘛，佢好意思讲教育嘅，佢话啊教育咧就系香港未来嘅投资嚟嘅，新一届政府咧就需要全面检讨，创造一个稳定和关怀具启发性嘅环境与师生。苏花系得佢一个。系冇讲到，系冇切切实实讲到系要取消 TSA 嘅。喂，你点样系要做？你点样会做到一个咩关怀具启发性啊？喂，你继续咁样劳役啲学生已经好捻唔关怀啦，系嘛？ 喂， 你点样启发性啊？你即系你令到嗰啲学生个日交日喺度操个 TSA， 搞到自己连自己时间都冇。 但系你有冇发觉一样嘢？其实佢讲嗰啲嘢咧，你如果对比翻五年前六八九或者佢哋呢五年大家政府所执行嘅嘢，佢嗰种做法系好似呢个梁规林徐咁样，亦即系话佢根本唔需要发表咩政纲。六八九做紧嘅嘢就系佢嘅政纲。 唔系根本上佢就唔佢系佢喂，其实嗱，你一讲到政纲咧，佢系必然系好尴尬嘅。点解？喂，佢讲到明佢自己走六八九路线噶嘛，系咪？咩稳中求变啊嘛，系嘛？喂，咁稳中求变，我都要问你，你变系变边啲先？你变嘅系人啦，定还是系政策咧？系嘛？嗱，你譬如你。喂，唔恰检呢啲你变唔变啊？呢啲咁嘅人你会唔会继续用啊？ 唔系，佢都暗示咗好多次唔恰检呢啲就不留嘅，系啦。 咁阿陈茂波嗰啲咧，大佬， 嗱佢唔出声啦，去到陈茂波呢一下。 哦，咁啊，即系陈茂波会留啦，系嘛？ 唔知噶。 咁你讲呢啲，其实佢系肯定系好，系肯定好尴尬，其实系，因为其实佢到而家呢一刻为止咧，喂，梁振英真系佢一个好大嘅弱点嚟嘅，而苏花虽然吓、支持佢嗰个系梁振英，甚至乎系成个叫做系中联办嘅班底啊，又系要讲啦，成部话斋呢个叫做系乱港四人帮啦。 其实有冇发觉一样嘢？中联办就系中意撑啲冇人冇物嘅人啦。 咁一定系，如果你系有人有物嘅话咧，喂，即系你可以随时翘起我啦，系嘛？ 系啊， 即系你随时可以起我飞脚啦。 所以林郑同公务员或者同市民关系差，对佢嚟讲系个卖点嚟嘅。所以你见到其实林郑点解刻意咁样蔑视呢、這个网络舆论啊，刻意咁样走去闪闪烁烁咁样，其实咪就系话俾你听，喂，中联办做晒所有嘅工作，只要提名嗰度真系过半数，咁其实对佢嚟讲已经系赢硬啦、 嗯。 但系一定唔可以俾你拖咯。 喂，但系仲喂。咁你如果你讲你话政纲呢样嘢咧，其实真系佢呢个系你唔可以期待佢可以讲到啲咩俾你听噶啦。坦白讲就 唔系大问题，你起码都要有嘢俾人报啊。个意思 系都要有嘢俾人报。 冇啊！ 喂，其实好简单。喂，你见到而家即系你2月3号啦，你距离真系选举 嗰日係即係一個半月多少少啫，你都仲未有政綱。 你距離提名期好快啲。 喂，你仲未有政綱喎，即係其實幾恐怖喎。其實講真係，你阿曾俊華佢都講咗話下個禮拜一都會有啦，係啦，係咪？咁你即係都起碼好啲啦。咁但係講政綱冇有講，嗱你要講人。乜你究竟即系我哋头先讲啦，即系已经有好多即系叫做系春光鸭啊，已经唔系话已经开始陆续咧，已经流失紧嗰啲建制飞。咁你仲要讲呢一个商界，商界先大镬。今日咧，即系原来你个四大家族咧，吓、啊，即系呢、這个阿李嘉诚家族同埋呢个国氏兄弟咧。即系呢、這个吓，国氏家族都系冇派支，冇派代表到场嘅。 李兆基咧， 李兆基就 再问多个啦， 就有入呢、這个唔系啊，李兆基系有入呢、這个林郑嘅竞选办嘅，做呢个资深顾问嘅。咁啊，但系咧，恒地都冇派人到场。咁而相较之下咧，咁啊好得意嘅。今日有人問呢一、這個， 但你聽埋我插一句嘴先，李兆基有派人入去，但問題你以前你見到梁唐之爭好，再之前曾蔭權嗰啲，喂四大家族嘅人係開曬口點曬名話我撐邊個噶嘛，但今時今日佢哋都已經咁樣即系咁样收晒声嘅话，第一你可以话系呢个五年前嘅教训啦。第二样嘢，佢哋亦都系好唔锯嘅，就系喂而家呢个而家如果延续林郑嗰个政策嘅话，其实对四大家族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佢哋背负林郑背负紧中联办嘅路线，中联办其中一个路线就系以红色资本取代本地华资啊嘛，对佢嚟讲都系冇啖好食嘅，迫于无奈要撑你，我咪做样撑你咯。但你要我出面，我肯定唔肯噶啦。 系，所以其实你见到咧，嗱，今日就话出席呢个造势大会啦。据报道啦，就话其实净系睇今日嘅造势大会咧，阿林郑已经箍到八四票嘅提名票啦。咁其实讲真，喂，你相对于你之前讲到话咧，即系点样去即系赢在起跑线上面啊？ 中联办嗰个目标六零一提名， 六零一提名，喂，你完全系相较之非常之远、啊。你而家你即系你谂住今日晒冷咁啊咁高调，喂，你 call 爆机，原来你咁多人甩底嘅，系嘛？即系好似话得55个选委到场啫，50几个选委，咁但系有派代表嘅，加埋有派代表咧系八四飞呢啲数咧。喂，讲真，只系会向下计而唔会向上计啊？点解呢？因为其实中联办之前系用一啲喂好烦交嘅方式，系咁夺命追名追魂 call 咧，咁样叫你嚟即系撑场嘅。 啊，田北辰讲过啊，一日几镬啊嘛。 你系烦交成咁咧，啲人系只会系厌恶你成个团队，而唔会话即系其实系啊，即系会话欠咗你咁样样嘅，即系。你见到你连今日嗰个情况咧，你都系保障唔到你自己个，你都系secure唔到你自己嗰啲提名飞咧，其实系几危险嘅。其实 系咪应该要将林郑今时今日同埋五年前唐莹嘅嗰个大合照要攞出嚟做个比对咧？当年唐莹都系星光熠熠噶，但系死剩少少人嘅啫。到投票嗰阵时， 系啊，因为其实你变数太多，而事实上。阿林郑到而家呢一刻为止咧，佢系太依赖呢个中联办，而你礼拜三嘅嗰日咧，佢自己接受呢个 Now 嘅访问咧，其实佢讲一句说话，佢话冇基础，叫停呢个中联办。另外其实佢都示意过，其实最好唔好啦，系咪？即系都系靠自己能力啦，即系佢都即系其实都俾到啲。即系 body language 话俾你听，喂，中联办真系赶下咧。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叫停佢赶下？喂，其实呢啲嘢你可唔可以 adjust 到、微调到嘅？系嘛？嗱，当哇，即系， 但系中联办要表现佢嘅意志嗰阵时，就肯定唔听你林郑咁讲噶啦嘛。 喂，佢系冇基础啊嘛？咩叫冇基础啊？系冇权力基础叫停佢啊嘛？而好好笑噶，嗱，琴日咧。就有当嘢咧喺大陆咧就话真系众筹啊，即系帮林郑众筹 同生基金啊嘛，你讲噶， 叫帮林郑众筹啊，但系佢话佢自己就即刻出声明嘅话，我你冇叫众筹啊，但系我叫停咗佢，点解呢个时候你又有基础叫停啊？ 中聯辦嗰個冇基礎叫停啊，就係因為你冇權力基礎啊嘛，你係冇咗中聯辦唔撚得啊嘛。 咁好正常啊，佢嗱你諗下，喂民望嗰度，因為佢走出嚟講緊延續689路線已經失曬民望。咁、 啊、 跟住又佢本身又同啲 AO 嘅關係又唔係好，喺、嗯、商界嘅角度嚟講，我只不過係買大細邊嘅啫。咁即係 hea 住你，亦大部分人都係 hea 住你嘅。咁、嗯、對佢嚟講，喂你話靠自己能力，佢真係可以冇自己嘅能力㗎喎、 嗯。 買廁紙都唔識嘅人可以有咩能力呢同我講。 嗯嗯係啊。咪頭先講啊，你話政綱啊，政綱嗰度我再講多次啦，佢唔係佢冇政綱嘅，佢嗰個叫施政框架啊，三樣嘢，管治新風格，就係話咩與民共議，用人為財啊，大佬呢、這個好大鑊嘅。你與民共議，你點樣共議啊？啊你之前嗰啲咩故宮嗰啲，你有冇共議啊？你滴水不漏係嘛？喂，你根本上嘅黑箱作業嘅始祖嚟㗎啦！喂，梁振英你冇你幫手開路啊，佢做唔到咁多黑箱作業㗎。呢幾年嚟咧，由三跑開始啊，點樣繞過立法會啊，嗰啲撥款啊，到今時今日啊，佢借呢個馬會嚟做佢自己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 cash cow 啊，當錢包咁樣撳錢啊。喂，呢啲嘢冇佢開路係做唔到嘅。 喂你咁講，我又提另外一樣嘢。喂，咁曾俊華都唔係件好嘢嚟㗎喎。你諗下佢做財政預算案咁多年，喂嗰五年佢都係不斷咁樣成立各種唔同嘅基金，將係啊，即係將多餘嘅庫房水浸嗰啲水啊，科咗過嗰度，然後自己有喂咁喂佢都係六八九幫兇嚟㗎喎。 但係咁樣喎，如果你係講理財呢樣嘢呢，起碼佢相對於林鄭嚟講呢，佢係即係佢起碼叫做儲起啲錢喎，叫做係即係佢搞個所謂未來基金啦。喂，雖然好多人都唔 buy 佢啦，喂，但係起碼佢係好過俾阿梁振英亂咁揈喎。而我哋之前都提過好多次啦，梁振英佢即係喺自己即係叫做係做咗特首第二年呢，第二三年啊，其實前年嘅事嚟嘅。嗰陣時佢話有個叫做係小香港嘅計劃啊嘛，喺大陸即係某個呢個南沙度搞個小香港啊嘛， 海南島啊， 南沙 係咩？ 南沙肯定係南沙，點解呢？因為嗰個係霍震，呢個係霍英東嘅老巢嚟嘅，佢想用呢個小香港咧嚟討好霍家，然之後將嗰啲咧大即係香港嗰啲咧退休人士咧，即係或者係冇即係冇乜字。冇自理能力嘅人啦，就全部拱晒上去。 黄杨达模式，游山截考。 即係咁样拱 Q 晒上去。 我、明白。 然之后就叫推高佢自己嗰个楼市啦，定係点样啦。佢係咁样讲㗎嘛。係咪咁但係嗰而当其时呢，就传闻讲就係因为曾俊华就自己係即係禁停咗成件事㗎嘛，话唔可行㗎嘛。係咪咁但係相对于林鄭嚟讲，喂林鄭真係 always agree with her boss 㗎喎、哦。係咪喂你起碼曾俊華相对于林鄭佢係会自己諗一啲即係官僚嘅理性嘅理由啊，其实係会叫停佢㗎嘛。而林鄭唔会囉。係咪喺呢件事上面你話政府新角色啦，第二就是努力做出重者啊，咩推动者啊，咩拆墙松绑，喂呢啲全部虚嘢嚟嘅。你点样拆墙松绑啫？咁你系咪会放辣椒先？ 拆墙松绑咪即系加剧炒风。 唔系，我想问你，你会拆辣，会唔会放辣椒先？而曾俊华琴日佢自己就讲啦，佢话会适当嘅时候，其实而家咧美国都加息噶啦，系嘛，即系已经进入一个加息周期噶啦，都应该要考虑下咧喺适当嘅时机咧做一啲新嘅政策，即系其实暗示系会切辣椒嘅。咁呢样嘢都高下立见啦，系咪？咁第三就是、理财新哲学，头先讲咗啦，系嘛？咁相对而言嘅啫，我唔系话曾俊华好好，但系起码咧你两个烂苹果去比较啦。是高下立见咯，呢、這个好明显嘅。咁就薯片啦，佢今日就做咗嗰个叫做系 众筹 啦，系咪？咁啊众筹咧好劲，我哋好似有段片啊，我哋去咗先啊。 奶妈爱将过档打感动，帮薯片集气，难过买 iPhone 啊！ 大家好，我是麦齐光，我是阿 John 的旧同事。 不止12年仲在奶妈力战下出任发展局局长，但上任短短12日就因为卷入租津案而下台。为什么家下调转枪头跟单案一样有关？ 他自己亲自跟我写一封信去法庭， 咁我係一句嘢都冇問過佢嘅，係佢自己親自，即係佢一直都有留意，一直有關心我發生嘅事。咁我覺得呢個係唔係淨係一個上司下屬，或者係就咁一個同事，佢係當你係一個朋友咁嘅。 係啊，佢由一度被判罪成，到終審上訴得席，上司奶媽都只係公開講過話絕對信任呢位下屬。唯一在職官員為佢寫求情信嘅就只有薯片，淨係呢份義氣都值得撐啦。你都想撐佢，佢而家俾機會你啦。 未來五年，我希望重新團結香港人。家我需要你哋支持我嘅竞选筹款计划。 咪以为系清正打官司众筹啊？薯片话呢个计划钱并唔系重点，只需要735万香港市民集气支持。 你所付出嘅每一分每一毫，唔系支持紧曾俊华一个人，而系支持紧一份团结香港嘅精神。 呢个元气弹可以谷到几大就仲未知，净系知个众筹网站，人一朝早一开冇耐就多人到死 s e 有人讲笑话，仲难过买 iPhone 啊！截至挨晚六点，众筹已经过百万啦，连薯片都话估唔到咁快啊！捐款数字仲不断咁升，唉，有鬼叫大家手上冇一票咩？ 好，咁啊，呢一节时间差唔多啦。嗱，关于众筹嘅嘢咧，我哋好多嘢可以讲嘅，下一节翻嚟。 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 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